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张芳抬头那么一看，我的个妈呀！吓得是魂不附体呀！这仨人什么样？上吹手是个黑大个，这家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臂，就好像三国的张飞转世，大脸头胡子，大脸蛋子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辫子在脖子上的盘着。周身上下一身轻，腰里沙的腰里硬，二目如灯，抱着个肩膀子怒冲冲盯着他。下垂手是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，这脑袋长得都出号了，说张芳脑袋大，比张芳脑袋能大着六圈，锃明刷亮，一根毛都没有，被月光一照都反光啊！小窄脸尖下壳，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，瘦蒿就是那眼眉长出多长来，跟屎秃了那个笔头差不多，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锃明刷亮，大鹰钩鼻子，薄嘴片，圆青色一套衣服，背后背着长条的包袱，手捻虚髯，面带冷笑盯着张芳。正当中的是个出家的老道，也是个大个，宽宽的肩膀，月白色的道袍，月白色的中衣，腰里扎着丝绦，头上戴着蛙龙道巾，面如瓦灰，一张大长脸，黄焦焦的胡须散满千斤，大三角眼如电，背后背剑是手摆拂尘。就这仨人往那一站，张芳能不害怕吗？是谁呀？九打交道大闹北京城的黑大个，野飞龙燕雷，大脑袋的老头，塞南极的诸葛宏图， 正中央的老道就是云台三的名剑之三云侠道士杜清风，杜老道。我说这几个人您不陌生吧？你要听过前段《铜陵传》，您对他们仨太熟悉了。这野飞龙燕雷大闹北京城，把牛小的虎小的打得口腔鲜血，搅闹雍亲王府。后来铜陵实在没办法，献决议掌打野飞龙，把他打吐血了。这个杜清风三番五次想要铜陵的命啊，在大喇嘛庙跟铜陵比过武，把铜陵逼得没办法了，抛月亮剑，他把他给赢了。这诸葛宏图大闹雍亲王府，偷过雍亲王的文鼻烟壶，在九公主坟大战通海川。后来他们几个合手对付铜陵，把铜陵累得大口吐血，好悬没死了。就这仨主，他们仨都是剑山蓬莱岛的，都是英王富昌手下的大将。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有原因呢。现在英王富昌招兵买马插旗造反，跟大清国要对着干，对着干没人能行吗？他们有个人名单，武林之中有名的剑侠都有，什么大清国四大名剑、江南八大名剑、三十三路名侠、各门的门长、各派的派主，凡是能想到的高人全开列到名单上。干什么？尽量请到剑山给帮忙。英王富昌在剑山蓬莱岛开的招贤馆聚贤楼，光请去成了名的剑侠好几百号，其中这名单上也有惠宾一个。他们知道惠宾是个人物，坐镇金凤山古刹玉皇顶，江湖人称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。这把惠宾请到剑山蓬莱岛帮兵助阵，如虎添翼呀。那么惠宾的身份太高，一般的人来请不动，故此英王降旨让这仨人来请惠宾。就这仨人一个比一个横，那武功那是跟北侠南侠同林都差不多少的人，一个张方都受不了，何况连仨。张方吓得一缩脖，前进无门，后退无路，这下可要了我的命了。很本能的，他双手一捂这怀里头，捂了捂八宝莲花露，心说这是命啊，比我的命都值钱呢、啊。这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，这解药落到他们手里头，那就抠不出来了，粘的人呢废了。俩眼也瞎了，也别奉旨西巡了、这责任谁能担得起？我怎么那么倒霉？呸！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都。可是事到如今，怕也无用了。张芳自己安慰自己，自己鼓励自己，心里说：张芳啊， 你是男人吗？是啊，男人就得有骨气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既然有骨气，生而何欢，死又何惧？你怕什么呢？越怕越有鬼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那就拿出小的骨头来，别怕。对，就这么的。哎，您别说，自己这一打气儿，腰杆顿时直溜了，肩头的压力也减轻了不少。他把大脑袋一拨了，冲这仨人一呲牙，嘿嘿嘿嘿嘿。哎呀，这可是老熟人了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，三位挺好啊。他嬉皮笑脸的耍这套二皮脸，杜清风往前大跨了一步，把浮尘一晃，又见面了，你不是张芳吗？啊，不是我是谁？蝎子粑粑独一份，别人能像我长得这么俊俏吗？少耍贫嘴！张芳，你干什么来了？ 喂， 爷。张芳一想，有门能钻空子。看这意思，他们还不了解古刹玉皇顶发生的事情。我背不住说他瞎话，就能浑水摸鱼，混过关去。啊喂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心里头烦闷，出来过过风，看看山景啊，溜达溜达。这是真的，那能假得了吗？张芳，水贼过河，甭使狗刨。今天我们打算把你的坏水给你挤干净。嗯，大概你心里很清楚，你跑你是跑不了了。我们仨不管是谁，要叫你跑了，我们就没有脸面活在世上，就不够个剑侠二字。张芳说实话，佟林在哪儿呢？大老杆现在何处？张芳一听，哦，他们不知道，的确不知道。我师叔摊了事儿了，这事儿他们一字不知，半字不晓啊。我正好唬唬他们。我们爷俩形影不离呀，我是他的影子。看着我就看着佟林了，看着佟林那也就看着我病太岁了。我师叔这两天呢有点上火干燥，在前面那树林里大便呢，一会儿就到。哎，师叔啊，快拉，这遇上熟人了。哎，真有效力了。这仨人闻听此言，彼此看了一眼。 张芳，那么你跟佟林上哪儿去了？ 没说嘛，溜个圈。刚才那话呀我没全说，我们呢跟慧斌长老处的不错，到他的古刹玉皇顶呢坐了一会儿，喝点水，唠了闲嗑，老熟人嘛，叙叙旧，哎，也就是仅此而已。 野飞龙燕雷是个粗人，但这仨人当中心眼最多的就是塞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宏图啊。他年纪比较大，经验十分丰富，一看张芳说话眼珠子直转悠，就明白他是现编现说的。嗯，这里边肯定有文章。诸葛宏图手捻银髯，迈步来到张芳近前。张芳，这么办吧，趁着佟林未来之前，咱们先找个地方谈谈怎么样？ 在这谈不挺好吗？还上哪儿谈去？ 嘿，自然是有地方。我们打算把你带回剑山蓬莱岛，那有的是闲房间，给你找个地方，咱们好好谈谈，你看怎么样？ 张芳一想，我要到剑山呢， 就得把我剐了。 哎，老爷子还是您心眼好。哎，这么办得了，这事儿呢得跟我师叔佟林商量商量，对不对呢？我师叔同意，我没说的。我师叔要反对，我就没办法了。师叔啊，您怎么还没完事儿？这真着急。哎，来了，怎么来了？说着话，他往三个小子后头一指。这三个人真以为是佟林来了，与此同时全都扭向关桥。啊，我两佛，一看什么也没有，再回头一瞅，张芳抱着脑袋就跑了。这小子比谁跑的都快，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出去一箭多地。杜清风一看，一瞪眼，这小子可恶，咱们上来忘了，可能佟林没来，追。三个人往前一塌腰，唰唰唰一晃身，把张芳就撵上了，三角形把道路拦住，别动。哎哎，我的妈，站这跑，哪儿跑？你再长出两条腿来，你也跑不了啊！张芳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快说出实情，佟林现在何处？张芳憋得脑袋嗡嗡直响，就得顺嘴瞎白话，砍的不如炫的圆呢，说的是驴唇不对马嘴，人家一揪根儿，就听出是瞎话来了。张芳一看这怎么办，实在编不上来了，最后把眼睛一瞪，说出实话来了。哎，怎么办的了？你们也甭刨根问底的，咱们实话实说吧。今天晚上我夜探金凤山，古刹玉皇顶，闯三关，为的是办一件特殊的大事。你办什么事情？办取药来了。取什么药？治眼睛的八宝莲花露，为的是给钦差大人年羹尧治眼睛。你们知道年羹尧是谁不？啊，那乃是西台御史，国家的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皇上面前大大的忠臣。这次奉旨西巡，查办四川，也查办你们这贼窝的剑山蓬莱岛。没想到走到陕西凤翔府，中了贼人的暗算，用啄木箱把眼睛给戳坏了。现在我就是为了解药而来。我再告诉你们，解药已经到手了，可没在我这儿，在旁人手里头呢。药已经拿回去了，我呢顺便溜达溜达，看看金凤山的景致，结果遇上你们仨倒霉蛋的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你们三个人要是识趣的，赶紧给我滚开，不然的话，小太爷我要抓差办案，把你们绳捆车送，带进公馆，交给年的人按律治罪。你看这个张芳想拿官腔拍这三位，那能拍得住吗？叶飞龙、燕雷一听哇哇爆叫，二位跟他斗什么口啊？不管出于什么理由， 把这小子掐死就得了，交给我了。叶飞龙飞身形就过来了，这家伙性如烈火，把单掌往空中一立，奔张方脑门便击。张方深知这小子太厉害，我呀20个捆成板也不是人家半个人的对手，赶紧一拨了脑袋，把这一掌躲开。他躲开了，他身后的一棵树没躲开，那树能会躲吗？让野飞龙燕雷这一掌打到树干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咔，比二盆粗那么一棵大树，这一掌就给击折呀。张方吸了口冷气，这样拍在我身上，我受得了吗？骨头都被打酥了，我的个妈呀！晃大锥子战野飞龙燕雷，一边打着，张方扯脖子就喊：“来人呐！”救人呐，我可要龙归沧海，运下冰天喽，要玩完了，救人呐。夜深人静，他这小尖嗓子传出多远去，真有人来了，也是在这树林来的。这个人弹嗽了一声，张方不必惊慌，我等到了。呦，这张方一听眼睛一亮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横大锥子闪目观瞧，再看说话者非是旁人，正是北侠秋天秋大侠。再往秋田身后观瞧，跟着南侠司马空，头顶八卦，脚踏太极，王石谷王大侠，这三位怎么来的那么巧啊？他不是巧啊。前文书咱说，于秀娘夜探古刹玉皇顶，张方偷着也跟出来了，丢了俩大活人，人家能不找吗？一看张方没了，派人到后院一看，于秀娘没了，到屋里一检查，兵器白布囊都没了。可以断言他们两个人结伴奔了古刹玉皇顶，可把大伙急坏了，特别是金头老寿星于德福。于德福急得直跺脚，丫头啊，你真不听话呀，你是个姑娘，你忘了你未曾行动之前跟你爹得打个招呼，你跟男人不一样，男人打了败仗不算怎么丢人，哪怕落在敌人的手里头杀了也无所谓，可你是个女孩，身大袖长，可以这么说，你现在是同龄的未婚妻，一旦落在人家的手里，让人家摸一把碰一下，当着你的面说一句难听的话，你还活不？你爹还活不？佟林还活不？假如佟林回来那天一听着这话，臊也得臊死，羞也得羞死，你怎么这么干事儿？这简直是岂有此理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